记者从交管部门获悉，北京市部分区域新增349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新增的电子警察大部分可眼观六路，全方向监控拍摄交通违法，其中百余处电子警察集中在三环路上。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截至2016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其中手机网民达6.95亿。近日，国家邮政局公布了2016年快递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去年快递公众满意度得分居前5位的城市是北京、杭州、天津、长春、上海。快递企业总体满意度排名中，顺丰速运居首，其次是邮政 EMS、 中通快递、圆通快递、申通快递。颐和园、北海、紫竹院、陶然亭天然湖冰场全部开放，四大冰场接受海事部门的检查，冰场质量全部过关。即日起，近百万平方米的天然冰场陪同市民过大年。根据立春当日冰场必须关闭的安全要求，今年北京将迎来史上最短的滑冰季，只有14天。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是你吻过了花香浓。

听经典。 似乎

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三十多年前有一本如何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上面罗列了包括邓丽君在内的很多歌手歌曲作为反面的例子。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李谷一几乎所有的歌都是黄色歌曲。 你的身影。 1980年的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播出了一首歌曲，叫《相恋》。《相恋》是《风光篇》《三峡传说》的插曲。那个时候，许多歌曲是在影视剧正式播出前，先由广播电台播放。《相恋》配合了电视剧情，表达了汉代女子王昭君离别故乡时对乡土的依依恋情。先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放，后来又有电视片的播出，相恋一下子就火了，街头巷尾到处听到人们哼唱的声音。本来就家喻户晓、人人乐道的李谷一，经过相恋的助燃，更是如日中天。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部门搞了一个群众最喜爱的15首抒情歌曲的评审活动，其中李谷一以超高票数占有了4首歌曲。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批评与斥责。在北京几家有影响的报纸引领下，陆续在国内的许多报纸杂志上发出了一篇篇讨伐之声，娇声嗲气、矫揉造作、灰暗颓废、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完全是毫无价值的模仿外来的流行歌曲。 我的情， 这场巨大的非议定论于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李谷一是1983年央视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主要声乐演员，但是相恋却不在演出范围之内。然而好就好在这场晚会的第一次尝试了观众点歌， 李谷一在台上一出现，马上就有观众来电点播相恋。当电话记录员连续将大盘的观众点播相恋的条子端给了总导演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为难，无权定夺，请示台长也不敢拍板。当时国家广电部的部长吴冷西正在现场坐镇，于是把点播单交给了吴冷西部长。当时吴部长几经犹豫，最后拍板上相恋。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当时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拉长了声音播报相恋，那一刻令李谷一百感交集，几年来的酸甜苦辣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多少磨难，多少委屈，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在全国人民面前唱起相恋。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金烛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回。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 这颗香啊， 这一世阴影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笑，这一句如果还能轮回，我愿你来生做牛马，逍遥多危险，是纯诚毒药，这泪有多梦寐，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才让人羡慕，甚至掺杂一点。 住，别中了情歌的毒，寂寞不知坏处，没有必要记着招人爱多苦，感谢过去成就我的幸福。其实我们值得幸福，还不到时候认输，别中了情歌的毒，寂寞不知坏处，没有必要记着招人爱多苦，我们别哭，爱不会被辜负，我们都值得被缘分眷顾。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希望就会有的希望。

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像电影里的画面。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把你当作风筝，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无所谓。我剪断了线，不再对你怀念。要风筝自由，干脆剪断了线，让它往蓝天空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像电影里的画面。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把你当作风筝，随风而飞，哦，飞到哪里我无所谓。我剪断了线，不再对你怀念。爱总是让人心脆，让我无法入睡，我又忍不住走进。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哪怕路再远，票再难买，车再拥挤，都无法抵挡游子回家过年的急切心情。其实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说，春节最好的礼物就是看到儿女回家，期望一家团圆，儿孙满堂。所以未婚男女不妨对父母的催婚和唠叨多一些理解，多一份宽容，因为这是甜蜜的负担。春运在乡愁，薄礼记挂牵，过年了，回家便是最好的礼物。 身边让我感到安详，

我

好像我一样不能睡，想想你的暧昧，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失眠，全世界失眠，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不能够保证自己不生病。可一提到看病，最让我们头疼的不是病本身，而是看病难。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呼医生的创始人马海平，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让看病变成一件简单的事。 经典调频北京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呼医生的创始人马海平。 一呼医生，听着字面的意思，总觉得看病挂号很简单，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又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说一呼一生的话呢，我们的 slogan 叫一分钟挂上专家号。实际上一呼一生是一个专家预约平台。中国现在医疗市场上遇到的最大的两个问题呢，是看病难看病贵。从一个创业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找到一条突破其中某一个问题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经过这两年多的实践以来，我们就发现在解决看病难这件事情上，我们似乎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很多人都在说看病难，可却不知道为什么难。对此马海平也给出了我们这样的解释。 那看病难，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看病难是挂号难，挂号难背后的问题其实是挂专家号难。 去哪家医院，看哪个科室，找哪个医生，这三大问题向来都是患者最头疼的问题。而一呼医生像一座桥梁，连接了患者和医生之间的纽带。 大部分情况下，当患者生了病之后，身体不舒适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要挂哪一个科室。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办法，你把你的症状告诉我，你可能用自然语言告诉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系统可以帮你去分析 OK， 你可能是需要挂耳鼻喉。挂完之后呢，我们根据你的症状和给你匹配几个特别适合你这个病症的医生和专家。第二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还可以帮你解决我不知道挂哪个医生号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哪里能挂到的问题。 正因为马海平先生做出了正确的方向和选择，让一呼医生这个平台成为了移动医疗领域 发展最快的平台。 这我觉得快呢是互联网公司的天然基因，就是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它基本上都会追求超高速的这种发展，当然任何一个行业的超高速发展它是有前提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去给医生去拜访去谈的时候，医生对这件事情是没有感觉的，甚至是排斥的，但是等我们这些厂商一起去教育这个市场的时候，发现就越来越容易，我觉得在大势之上。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刚开始呢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刚开始是做随诊的，通俗的讲就是诊后咨询的，实际上从医生和患者双方都是有需求，我们要保持联系的，所以呢医生会觉得啊这个公司做的东西特别专业，非常方便的解决了医生和患者的这种沟通的这个通道问题。第三点呢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我们团队在运营上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吧。 每个人甚至企业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这不仅是方向上选择的正确，也是不放弃的信念。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马海平先生的个人经历，他曾历任百度 BD 总监和市场品牌总监，万达电商 COO、 盛大在线商业发展的总经理等职务，可他依然放弃了已经成熟的公司，选择了创业。在常人看来，这样的选择似乎是一条舍近求远的道路，但是马海平却并不这么想。 创业就是一件在完全不确定的环境中去做事啊，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会带来更多的有意思的东西。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包括创业永远都是根本就没有路嘛，你走着走着它自然就有那条路出来了嘛。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历练，很多人都愿意过安稳的一生，而马海平先生选择在生活当中挖掘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我最欣赏和敬佩他的地方。节目的最后，他也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帮助消费者去解决疾苦这件事情，我们永远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初心啊！这样我觉得长久以来呢，一个医疗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公司才能散发出来它光辉的一面，它对社会有价值的一面，而不是做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那不是我的梦想，也不是我们团队的理想。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老板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创业者都有自己的历程。不知道听了今天的主人公一呼一声的创始人马海平的故事，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通过969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969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浴室有你用过的牙刷，冰箱有你吃剩的沙拉，这个家完完全全不像换掉我旧的电话号码，洗掉朋友给你的脸花，你应该完完全全离开我的家吧，爱情丢掉吧，把命丢掉吧，哦，把从前丢掉吧，打包好你送给我的花，我用现实转送到你家，是属于你的吧，承诺丢掉吧，把心丢掉吧，把回忆丢掉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